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。在寂静的夜，曾经为你祈祷，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。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。 生的路其实很漫长，无论怎样选择，我们都是要走向成熟的，都是要朝着终点走去，要学会不断的否定自己，世界是对的，错的是我们，慢慢的剔除年少的那种偏执轻狂，要学会体察他人，修炼包容大度的胸襟。其实对与错没有绝对，就是看你心灵的境界有多宽广，要学会简单，你对世界简单了，世界也就不会太复杂，不是吗？ 记得书稿作者的纸盒，平凡的外壳是成长的目击者，一时欲火的意外和选择，被谁用生活藏起了，如今我掀开想取舍，才发现满的该不合。我会错也不会，如你说的不后悔，哪怕沿途冷风吹，坚决因为有你伴随。人们总说是伤心有的才最美，那么 此刻是你毫无虚伪，你的爱最名贵。

让你不寂寞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 说什么职业最让你好奇，如果让你去从事的话，你是否愿意？这时候看到伦伦美说，好奇的职业有很多，因为自己没有那个胆量尝试，所以佩服也羡慕别人。那些有特殊职业经验的人呢，我们真的应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。确实，我们应该尊重这个社会上的每一种职业和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，因为作为社会分工，每一种职业都有它存在的理由，它的存在呢，说明社会需要它，而这种需要性呢，理所当然的需要我们给予认同和尊重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包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匪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千金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6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真的很好看，遗憾是他已与你无